发生过程具有重要作用。专家又说，华音记录器被发现的位置是在主要撞击点东南方向大约20米的表层泥土之中，估计这个黑盒和另一个黑盒可能相距不太远。另外，部分乘客家属在相关部门安排之下分批前往距离客机坠毁区域几十米的地方，有家属在现场上香，地上留下一些黄色和白色的菊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恢复352项中国输美产品关税豁免，远少于之前考虑的549项。最新的关税豁免清单追溯至上年10月12日起生效，并延长至今年12月31日。清单是包括电动机等工业零部件、某些汽车零部件和化学品、背包、单车、吸尘机和其他消费品。关税豁免由前总统特朗普政府开始提供，目的是缓解部分行业因为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惩罚性关税而遭遇的打击，但是已经在前年年底到期。贸易代表戴奇去年十月启动一项审查，考虑为549项商品恢复豁免。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雨带覆盖广东。预测本港密云间中有雨，朝早天气清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日间骤雨逐渐减少，星期六潮湿有雾，下周初天气再度不稳定。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964点，跌189点，总成交金额395亿5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6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36点，跌17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8蚊，跌11蚊；中国移动56.2，升1.85；阿里巴巴115.4，跌2.2；友邦保险83.1，跌1.5；美团154.7，系跌1.5；药明生物66.6，升1.3；盈富基金22.2，跌0.2；融创中国5.73，跌2.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4，英镑10.322，瑞士法郎8.395，澳元5.863，加元6.225，新西兰元5.448，欧元8.596。每百日元对港元6.4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501。日经平均指数报27,745点，跌294点。港金报18,180蚊，升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0.8美元，卖出1,941.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比较车多。另外喺新界区，受琴日爆水管影响，屯门乡事会路去三圣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一段啦，需要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系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佢 似 乎 係 全科 係 嘛，定 係 老人科啊？ 如果佢嘅係啦，如果佢智力咧就小兒科啦，如果佢嘅身體咧就老人就老人科啦。 明白。 仲有咧，如果以佢平時講嘢咧就肺科啦嚇，即係胸肺科啦嚇。誒、嗯，阿、馬老師，你有咩要補充啊？ 其實咧，因為一早晨早流流啦，天氣又涼咗啦。我咧个脑袋咧，其实而家都系 download 紧，未 download 晒， 系 即系个圆圈仲喺度转紧， 仲喺度转 嗰只，系啊。因为其实我坦白讲啊，两百今日咧，我一翻嚟嘅时候咧，我听到你嘅电话啦，跟住咧就喺度讲紧嗰阵，佢同我讲，佢就话：喂，你记住一样嘢啊，你由听日开始嘅话咧，打个电话俾我提我咧，要打电话俾你 嘅。系啊，系啊，系啊。 乜嘢逻辑嚟噶？ 喂啊，李姑娘，你知唔知啊？而家日日又两个冻住喺度。 你知道就好啦。 冻住喺度，佢其实两个唔系提过打电话俾你，喺度装我啊！一个冇打电话， 佢讲佢唔系佢讲紧我同 Autumn。其实我今朝咧心里边都不停 send 个我 send 嗰啲咩咩隔空传音俾 Autumn， 唔好提佢啦，你唔好提佢咁。我个口唔讲，但系我心不停嗱，你唔好提佢，你唔好提咁咯，系啊，因为我觉得佢自己嘅责任，唔好成日将佢摆喺人哋嘅膊头嘛，自己嘅自己嘅裤自己着，自己嘅链自己拉嘛，系咪先？ 我唔惯喎呢啲又， 我知道你叫阿银姐帮，银姐帮拉条链咁啊嘛，你平时，但系呢度冇。冇银姐，你屋企有银姐用，即系冇银姐用噶嘛？ 你点带阿银姐翻工咩？你带阿银姐翻工咪得咯？ 你个人冇银姐用，你 有银姐用。我话俾你听，我就咁睇人， 你个人一冇紧遮用，你就冇用啦，咁点得咧？ 咪就系咯， 我就嗰只戴眼镜入嚟， 你快啲攞翻你啲眼仔出嚟啊！ 唉、哎，真系冇错啦，唉、哎，可以咁， 我掟啲俾你啦， 唉、哎，冇眼遮用， 激气啊， 真系惨啊，真系完全变废人一个，唉、哎，好早晨啊！早上十点十七分，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浮人。今日嘅天气密云啊，间中有雨。早上天气清凉嘅，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明天仍然有骤雨，买晒雨伞遮冇错噶啦。呢首《Come a Come a Chameleon》， come and go, you come and go. Loving would be the only colors of life, my dream. Red, gold, and green. Red, gold, and green. Come, come, come, come, come, chameleon. You come and go, you come and go. Loving would be the only colors of life, my dream. 好，翻嚟我哋嘅节目吓，咁啊继续咧坐喺直播室有梁嘅张马小强，电话里边有啊。傻姐系啦，李婆啦吓， 早晨啊，李婆， 嗯，好， 早晨啊， 早晨，早晨，今日有咩话题想同我哋倾下啊，李婆？ 其实嗱， 我知道，因为点解我咁问咧？因为李婆咧今日两个话题咧，佢觉得都系有发挥嘅， 嗯， 系咪啊，李婆？所以我就睇下你嘅选择系咩啦。 其实基本上咧，所有嘅话题我都觉得又有发挥嘅，咁但系嘅啫，我要咧好好地要谂下嘅就系嗰啲咧冇带银仔翻工嗰啲人咧，嗰啲 silver people 啊，嗰啲叫烧花 people、okay? 啊。阿李李嘟嘟，我一嗌你李嘟嘟咧，你就知道我其实已经去到一个未必用紧到嘅状态啦。 喂，咁我咪踩多 等阵， 踩多两日，喂，踩多啦，佢既然就嚟爆煲，我就踩到佢爆为止嚟快啲。 你知唔知忽就而去点？ 我知道你个忽而去，我未见过你个就而去，系啦，我净系见过你个忽而去啫。你每次起身，我就见到你个忽而去，但我冇见过就而去。 忽就而去啊！警、嗯、告、okay, 你哋啊！ 阿李婆继续， 唔好意思，系继续。 冇啊，咁其实咧就我觉得咧，有时咧我哋拣题目方面嘅话咧，都要就埋其他嘅人士嘅，系咪？咁啊，对于我哋嚟讲嘅话，梗系冇乜问题啦。咁但系你知啦，有啲嗰啲消 费，哇！你仲嚟、啊？你仲嚟、啊？我啱已经话，哇！真系啊，哇！ 你知唔知道？其实我真系好想话俾你知，为咗我下个礼拜要回归咧，我琴日翻噩梦啊！ 咩梦啊？ 我见到你啊！ 喂，咁呢个梦唔知好恶喎， 做紧乜嘢？ 呢个十级噩梦啊！ 醒啊！我真系 扎醒啊！成身有冇汗啊？ 惊怒啊！ 系 好惊啊！我系完全咧系直头系完全唔识得按 channel 啦，我停咗喺度咧，你咧就好似大爷咁样坐，就完全唔理我。 喂，阿李婆，呢个咧呢个唔系梦。我话俾你听，如果你喺 panel 方面有任何嘅困难，佢只会坐喺度望住你。哇，搞错啊，咁渣噶，佢个心仲可能咁谂。我话俾你听， 知唔知咩叫气定神闲？ 佢一定唔会睬你，都唔会帮你。O K， 梗系啦，到时我就话我唔知我冇掂过。 我唔识啊，喂，唔识大晒噶嘛，系咪先？即系唔识一个，我唔识啊，你识嘛，你静咯，咁样系啊。 系好啊，咁啊呢啲叫气定神闲，咁你继续保持你嘅气定神闲，你哋下个礼拜翻嚟你知死，我话你听。 你估我惊你？ 好， 系啦，我有牙。 嗱，其实咧。今日咧有两个话题，咁啊李婆都话咧，譬如家务嗰样嘢系咪可以讲下？你咪想讲家务啊？ 嗱，家务嘅嘢我都可以讲啦，又或者就系成功人士嘅八个特质咧，我睇完之后嘅话，我觉得咧，你完全呢一篇嘢系写我。 嗯， 哇，原来你系成功李婆啊？ 系你唔知啊？ 我依家知， 你都系啊，你系衰功啊嘛，佢系成功啊嘛，系咪先？系啦， 好啦， 呢个咧讨论区上面讲到成功人嘅特质。咁不如我而家度讲咧，你又可以吓，大家又可以套入去讲下啦吓。第一吓、啊，成功人士就系做人礼貌，不过礼貌得嚟又唔惊得罪人嘅，因为有时咧有啲江湖上啦，或者社会上啦，职场上啦，有啲嘢你知道你讲出嚟，就算嗰个系上司啊，或者系客人咧，你讲咗佢未必中意。但系如果为一件事，有时你系会照讲嘅，系咪啊？ 嗯，冇错，因为我觉得咧，其实有一方面嘅话，你平时待人接物咧，你都系和善嘅，同埋你系有礼貌嘅、 嗯。 但系当然要讲一啲即系你觉得必须要讲嘅嘢嘅话咧，又或者你系得理不饶人嘅，就算系就话同你反面嘅话，其实我都唔会惊嘅咧。我觉得呢一个咧就系其实成功嘅特质系真系需要有嘅咯、 嗯。 有时你唔可以成日下下都系做 yes man 嘅，即系好似嗰啲咩马嘟嘟咁样咧，系咪？即系做 yes man 系冇用。 佢唔系讲你系马老师。因为咧，我最近识咗个朋友叫马嘟嘟啦， 我知， 所以我哋以后讲马嘟嘟，你唔好成日揽上身。 我知， 你唔好对号入座。 系啊，我识得，我识嗰个马嘟嘟咧，好鬼衰啊，衰到加零一啊，所以又我话嗰个马嘟嘟，你都唔好理我，好冇？ 你声你听下先。 嗯咩嚟噶？ 呢个掟笔 嚟噶， 掟笔我 系啊，唔系你保持你自己气定神闲咪得咯，系、嗯、咪、 oh, okay. 我哋又唔系讲你，咁你哋觉得咧？你哋觉得我有冇呢个特质啊？ 嗱，其实咧你有嗱，其实咧你 你真系好意思问 罪人咧，其实本来咧系一个 我唔知算唔算一个好嘅好嘅事情啦，但係唔係个个老细接受到呢一种嘅系啦，所以有时都要睇人。如果个老细系心胸比较广阔啲嘅 ，OK 咯，即系觉得啊，其实佢窒我都唔系嘅，佢系只系提出意见。但系有啲老细可能心胸狭隘啲咧，佢摆喺心里边咧，可能会有少少后遗症嘅。 系啊，记仇啊，记仇呢两个字。 马老师，你做咁耐老细，你觉得咧？即系有时讲啲嘢，你明知老细唔中意，但系你觉得为件事，你系咪要讲咧？ 都真系要讲嘅，真系要讲。 咁你惊唔惊老细会 冇得惊，真系冇。讲嘅技巧呢、這个好紧要，我觉得真系讲嘅技巧，你可以系兜口兜面讲，但系你可以用另一个方法讲。 兜口兜面兜去边度啊？ 兜一锤啊！ 马老师哑咗，你话唔好兜口兜面咁兜边度啊？ 呢啲你 讲嘢梗系兜口兜面噶啦， 唔系讲嘢系真系有技巧嘅，系啦，同埋你就睇下佢承受嘅程度有几多咯。 我 系啦，同埋我会觉得有样嘢就系话，你系应该要直言不讳，你系一定要讲俾佢听嘅，咁样先至能够尽你自己喺呢一个岗位你应该尽嘅责任。 同埋， 如果你 你讲你讲。 系啊，你拍佢马屁嘅话，我觉得即系如果你系成功嘅人士嗰阵，你唔需要做呢啲嘢嘅咯。我只系想做好件事，因为我系对事唔对人啊嘛。你估个老细知唔知啊？个老细系知嘅。 明啊，系啊。嗱，我有一样嘢我想讲，就是、关于礼貌周周。响十几廿年前咧，圈中有个人咧好有礼貌嘅，其实佢都有啲江湖地位嘅。但佢见亲人都阿哥阿姐咁早晨早晨，我觉得系好有礼貌嘅。但后来咧有一个咧。即係後來又比較年青啲，佢依家又係成日阿哥阿姐，我就覺得好假噶啦。 我唔明你想講咩？ 咩啊？你噏乜啊？ 係我都唔明你講咩。你可唔可以揾阿翻譯診入嚟學翻譯？其實頭先你係咪講廣東話？我唔係，你明唔明啊？你我識聽佢每一個字，但係成篇嘢我唔明佢講乜。 我再講一次， 我諗我要讀翻個 master 先得。 OK， 再講一次，簡單啲。係以前咧，即係廿年前咧，圈中有個人。男士嚟嘅都有江湖地位，但佢每见到细过佢嘅男好女好，佢都叫阿哥阿姐早晨嘅。 咁你觉得好有礼貌啊？ 系好有礼貌。 近期有一个人又系咁，你觉得好假啊？ 冇错啦。 咁你想讲乜嘢？ 有咩分别咧？ 喂，我就话 年代 唔系，其实礼貌呢样嘢咧，系睇你点样拿捏啊。有时你做到好假咧，我觉得变咗乞人憎啦。 我想问咧，阿博士啊，礼貌周周周周代表咩啊？ 你唔好乜都要问我啦。 你讲噶嘛，头先你话佢礼貌周周嘛，咁其实点样可以做到礼貌周周啊？ 你可以问下牙老师，你可以问下牙老师，你自己去揭书本，哦、或者咧打电话去。 我查嘅时候咪写 What is 周周啊？ 系。 Images go through my mind of living, wondering when we were young, what love would bring. Cold and snowy days, tender first embrace. We have everything, all that life could mean. Like a precious jewel, you couldn't see that I needed only you, as you needed me. Then I showed you how, with my heart and soul, 长长秀发曳摇落下，睡着睡着如披肩悠悠落下，为何仍惊怕，圆圆仍心挂，含泪满目不禁闭着眼说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希望文凭试可以如期开考，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话，正系研究特别考场嘅安排，方向系优先考虑密切接触者考生考试，因为佢哋风险较低。杨润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考虑因素是不可以影响其他考生，不能够令监考的健康受威胁或者对疫情风险有影响。局方正是审视隔离中心是不是可以安排考生独立考试，同一时间可容纳多少人，怎样闭环式将考生送去隔离中心应考等。至於會不會做到確診者亦都可以應考，楊潤雄說過往都沒有有關安排，要考慮防疫風險。他又說未能夠考試的考生，考評局有專業的機制評估成績。政府因應第五波疫情推出的臨時失業支援計劃，昨日起接受申請。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總監何佩玲說，至今收到大約十萬份申請，反應相當踴躍，可見計劃推行及時。何佩玲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收到的申請之中，超過七成有強積金供款記錄，多數經網上遞交申請。至於全港開設的五個服務中心，昨日全日大約照顧到1000名市民。他指出，每個中心設有50至80個即日籌，但是希望市民盡量預約，有助職員更好掌握情況，當有需要時能夠加快增派人手或者延長服務時間。對於可能有工友為生計做過散工，未必達到連續失業至少30日的要求，何佩玲說當局願意從寬處理，但是申請人要如實填報資料。內地過去一日新增2010宗新冠病毒本土確診和2722宗本土無症狀感染個案，無新增死亡病例。吉林省的感染个案最多有1810宗确诊和791宗无症状感染，主要集中在吉林和长春两市。上海有4宗确诊和979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全部在隔离管控或者相关风险人群排查之中发现。福建共有超过230人感染，山东和辽宁分別是亦都有過百人染疫。內地至今共139,200多人確診，4,638名患者死亡，108,300多人康復出院。南韓新增395,598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較前一日減少近10,000宗。但是新增死亡病例创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新高，有470名患者不治，累积死亡个案13,902宗。现有重症患者1081宗，连续17日保持四位数。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密云间中有雨，朝早天气清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日间骤雨逐渐减少，星期六潮湿有雾，下周初天气再度不稳定。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077点，跌78点，总成交金额54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9点，系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35点，跌17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8蚊，跌11蚊；阿里巴巴116.4，跌1.1。中国移动56.65是升2.2，中国移动刚刚转了是报56.65升2.3，美团155.4跌8毫，友邦保险83.5升2.5，一名生物67.8升2.5，融创中国5.64跌3.6，盈富基金22.24跌8仙，小米集团14.72跌6仙，中国海洋石油10.44升2.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5，日元121.23，瑞士法郎0.932，加元1.257，人民币6.377，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099，澳元对美元0.75，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日经平均指数报27,727点，跌312点。港金报18,180蚊，升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0.26美元，卖出1,9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喺新界区咁受爆水管影响，屯门乡事会路去三圣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咧需要全线封闭啊，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系要改道行驶。喺港岛区黄竹坑道由于有道路工程，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介乎欣尖记大厦至到维他大厦一段啦，中线咧就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八号方向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佢会播映无数电影，佢播嘅电影好多都获奖无数，佢画面入面粒粒都系天王巨星。仲使问，佢咪就系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时段咯？ 今个星期日上映梅艳芳经典电影《何日君再来》，由欧鼎平执导，梅艳芳、梁家辉上演一场喺抗日战争之中江湖儿女嘅爱恨情仇。 星期一晚10点， 港台电视31。 喂，师傅收工啦，落车执埋啲嘢啦。 柯腾师傅唔好嬲啦，我识噶。操作负荷物移动机械，若果操作员视线受阻，应该派信号员发出信号指示啊嘛。我即刻落车睇位啊。 搞咩啊，师傅你？喺潮湿落雨嘅地方系唔应该操作负荷物移动机械。喂，莫莉，你点请人噶？ 咁又系啊，师傅，你收工之后温下书啦，同埋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里面嘅风骚即安剧啦。今个礼拜嘉宾有佢。 操作负荷物移动机械安全守则一定要做足。我系柯腾。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风骚快活人啦，10:40嘅。 哇，做乜嘢哔哩啵啰？ 嗯，系啦，唔系啊，李婆啱啱拎嘅电话啫，有少少杂症啫，冇事冇事。好啦，咁啊，头先嗰篇文章就未讲晒嘅，咁第一样嘢就话唔惊得罪人啦。 系。 咁你哋有冇睇到嗰篇文章啊？知唔知 系 咩啊？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咁 就係、是、對呢個工作充滿熱情啊嘛，做事咧客觀又理性。 嗯，冇錯啦。 即 係 講我， 絕對講你啦。當然睇你之熱情啦，係啊，睇你之熱情啦，係啦。咁你同唔同意啊？嗯， 係啊，我同意嘅，因為你對工作充滿熱情嘅話，呢、這、一個我覺得係基本啦。但係如果你話做事咧，有啲人咧就會係會比較感情用事嘅，感情用事嘅就係嗰啲咧對人唔係對事啦。係。系啦，即系头先我哋对倒翻转头讲嘅就系，其实呢个系做诶对事唔对人嘅话，基本上我觉得系唔应该会伤感情嘅。但系若果你系对做嘢嘅话咧，系对人而唔系对事嘅话咧，就会好容易喺呢啲咁嘅即系职场上面咧，会有啲唔开心嘅人际关系咯，啱唔啱？ 嗯，啱啊。但系有时即系人嘅群体好难，即系冇渗啲对人嘅感情喺里边啊，真系啊。 嗯， 我对你咪冇咯。 对马，佢对你咧系对马嘅感情，唔系对人的。 你唔好自己呃自己咧，李嘟嘟，你睇你笑得几假。 我做人最清晰嘅就系对你啊！ 我咳两声啊，你即刻私信我啊，问我要唔要枇杷膏啊？ 我就系谂住你如果系几时啊，唔喺度嘅话咧，我就快快脆脆搵人翻嚟坐你个位啊！ 好，两位，请将你哋嘅请将你嘅怒火街头摆喺下个礼拜吓。 Oh, okay. 我等待睇。好啦，第三咧就系佢能够接受主流嘅意见，但系同时咧都能够接受一啲比较同其他人唔同嘅意见，即系佢唔会净系跟西瓜跟大边嘅，即系佢有时都会听一下啲小众嘅意见，系咪？ 要 好难得呢样嘢， 呢好难得噶，因为好多人喂，当有十个人都话咁，有一个人话唔好啦，我觉得咁。多数都唔会睬佢啦，咩十个都话好嘛，咁、但系佢都会听，都会接受。如果好嘅咧，佢都会接受嘅，咁样咯。 嗯， 啊， 咁呢个系噶， 冇错。好啦，另外一个叫又冷又热，阿李婆，你系咪啊？ 冇错，我都觉得我自己系嘅。譬如好似你碰到你自己真系中意嘅嘢嘅话咧，你又可以完全忘却晒所有嘅嘢嘅话咧，就成个头中咗落去，一路喺度努力咁做，奋身咁做。但系其实有时咧，你又要跳翻出嚟嘅话，要冷静一啲，咁样咧先至能够将自己嘅即系能量咧，可以又可收又可放嘅话，就可以咁样慢慢就完成你个目标咯。因为有时候我觉得你喺工作上面系一个狂热嘅分子咧，又会有问题嘅。 嗯。因为太狂热，有时睇唔到一啲盲点啊嘛， 系啊，忽略同埋忽略身边好多嘢嘅会。 喂，盲点呢样嘢咧，如果揸车嘅知我哋讲咩？即系盲点呢样嘢，有时咧系好危险啊！因为咧个道后镜某一啲位咧系真系睇唔到嘅。 系啊， 人哋架车或者有个人企喺个位咧，原来你真系点样小心嘅驾驶啫，你睇唔到就睇唔到，一定要旁人提一提你。 嗯，系啦，分分钟会就喺你隔篱咯。 冇错啦吓，另外一个咧就系爱工作也爱玩，就唔好净系挂住做嘢，又唔好净系挂住玩，两样嘢都要调。嗰啲系啊，你绝对系啦， 系、啊， 因为你平时 咧一半啫，你系唔爱工作也爱玩，但爱玩， 同埋佢当工作都系玩，系啦、 啊，啦，冇错啦，非常之唔认真地工作，佢觉得系玩，系咪啊？ 呢个系我 style。 阿李婆而家热紧身啊，即系好似啲 boxer 咧出场之前咧喺度打下沙包先，下个礼拜佢系坚嚟噶啦吓。好啦，下一个咧叫动静皆宜，咁有时咧嗰、那个人咧系好跳脱嘅吓，但同时间佢亦都可以坐喺度唔出声。去做一个聆听者吓，即系咁样，系咪？ 嗯哼，喂，呢一样嘢，我觉得其实几啱大佬、啊。 嗯，点解啊？ 因为你唔单止话系即系动静皆宜，我觉得有时譬如可能就系、是、当要你话即系企上个台嗰度，或者你要去企上个舞台嗰度咧，你可以好充满自信咁样，你会系讲一篇嘢，跟住就会抓到人哋嘅 attention 嘅、 嗯。 即系呢一样嘢，我 你有见过我企喺台讲嘢咩？ 见过，上次都有啦，吓睿睿。 嗱，上次咧錄影咧，我真係見到係啊，你嘅即係執生同埋嘅你嘅經驗咧係好犀利，因為點解咧？私底下咧，我係同阿劉雅麗傾咗一陣。 因为咧，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有一个情况咧，就系你同埋刘雅丽咧系上去接受访问嘅。咁咧就刘雅丽佢就话：头先我都唔知道我自己做乜喺上面嗰度咧，我个脑子一片空白，我完全明白啊。佢话但系咧，梁国章真系好犀利啊！人哋一问佢就佢即刻就可以答到，而且咧就即系好流利咁样可以答到重点所在， 哦、 而且咧 好嘢， 咁讲 嘅 attention 系真嘅。我改一下嘅话，我真系咧暗暗地为你净估咗两下掌声。 我哋加入咗，我哋加入咗呢个脑。海鲜协会好耐噶啦，所以都 OK 嘅吓。 老海系脑筋个脑， 但系你唔会发臭啊嘛。老海鲜有啲臭系列 的。你讲边个啊？系咪讲马嘟嘟啊？ 我讲紧 我自己。 哦 ，OK， 好， 唔使讲马嘟嘟咁辛苦啦。马小强咪马小强 我都系马嘟嘟系另一个人咯。你记唔记得我先讲咩啊？ 我得继续请。 好啦，下边嗰个咧叫聪明又浪漫。其实浪漫点样去定义佢咧？点样定义浪浪漫咧？ 童真啲咯，系嘛？天真啲，会唔会啊？ 嗯，都系嘅，都系嘅。 有时候你做有冇啲嘢，你唔会太过谂得太多，又或者即系太过现实地嘅。我觉得呢啲就系某程度上都系一种浪漫咯。 嗱、嗯，佢文章咧，佢写咗一个 point， 我都几得意嘅。 系， 佢就算好多人唔睇好一件事，佢觉得 OK 咧，佢都会想做，因为佢想证明呢件事 not as bad as you think， 冇你谂得咁差。咁啊， 嗯， 系、 嗯、 啊，呢、這个我觉得我有啊。 嗯我都有， 直情有啦，两位有，马嘟嘟冇， 唔系啊，系我哋我哋揾阿马嘟嘟已经证明我哋系愿意证明，人哋唔睇好嘅嘢，我哋可以用照用得佢好好咁咯， 系咪废物利用啊？江湖讲， 循环再用， 千祈唔好咁讲，系啦，我哋觉得只不过系废物回收啫， 系啦，好啊，最后一个就谦虚又自我咁咯，系啊，咁啊 成功嘅人必须要做到，我觉得系嘅，要有少少对自己嘅信心，有啲骄傲嘅地方，因为你一定知道你自己有啲优势 嘅， 嗬？嗯，系啊。但系那边厢嘅话，你又要谦虚，就唔好太过过分。如果唔系嘅话，就会变得自大咯。 喂，两位，我最近咧翻睇一套电视剧，叫做《朱元璋》。咁咧，其实呢个人咧系一个穷家仔嚟嘅，即系好穷嘅，又冇钱啊，又曾经同啲小朋友一齐啊，去静鸡鸡劏咗人哋嗰只牛嚟食啊，等。后来佢一路上位，咁啊，当然啦，同佢一齐。打江山嗰啲都系啲所谓将军啦，然后有一场戏咧，我觉得真系我都想问下两位，如果系碰到咁嘅情况会点啊？即系譬如话大佬已经做咗大佬啦，哇！嗰日咧大宴亲朋，哇！然后咧我即系谂住马嘟嘟又谂住，哇！当年同阿大佬都系咁噶啦，我啊借啲嘢，喂饮酒，跟住阿大佬话唔饮啦，啲咁嘅场合唔饮啦，我话你唔俾面啫。结果我就成程走，兜头就淋落大佬嗰度，好尴尬。因为佢哋觉得咧，喂，以前我同你清清到底嗰时都系咁样做，而家你做咗大佬，你使唔使咁样样啊？第二招个大佬好嬲，然后捉咗我嚟，就话我，佢话喂，而家其实咧，我哋已经唔系即系细路仔嗰时求求其其，而家我哋系要即系成长噶啦，做大事噶啦。两位又点睇咧？咁样训斥佢，同埋佢，因为佢兜头淋嘅时候，佢冇发恶，系、互相尊重嘅。 咁几好啊！起码佢唔喺当场斥责佢。 系啊， 但系都同 佢 讲出。 佢真系以为个马嘟嘟真系以为大家仲系兄弟嗰种情怀，但系冇谂过其实阿大佬上咗位已经系一个好先人嘅人，当然唔可以有。 净系唔好套咗落我先啊！首先，净系讲翻你讲个故仔，就算嗰个人做咗。就算以前系佢兄弟，但系喺一个大场面里边，佢都唔会喺咁多人面前，肆意地运用呢一种私人嘅感情去落嗰个上级嘅面嘅。 佢唔系想落佢面，佢只不过系即系大家。 但你已经落，你唔系想，即系你已经落咗嘛？你唔系想揾错碟，但你真系揾错碟啊嘛？你明唔明啊？ 咦？点解又会去到呢度嘅？ 我都觉得系，佢讲嗰样嘢。 你唔系有心揾错碟，但你真系揾错碟啊嘛？ 即系你都觉得 你唔系有心落佢面，但你已经落。咗个面啊嘛，你 明白？ 唔系你个心想唔想 做兄弟做细嗰啲咧？其实咧，当嗰个大佬已经上咗位嘅时候咧，我觉得佢心态都要调整一下。如果唔系咧，佢真系好危险，随时俾人即系推出五门斩首。 哦， 同埋系咪就系因为系咁样嘅话，所以嗰个人会做到大，而你系永远都做细咯？ 嗯， 我觉得都系，佢要有嗰种情怀胸襟。啱、同意。 嗯，好，仲有十分钟，早上十一点钟嚟预告一下先。今日咧就星期四啦，咁所以今日就用爱好系列啊，李婆，李婆你都讲讲我哋今日主题歌曲系咩？ 好啊，今日我哋嘅爱好系列嘅话，好似以前曾经都系类似咁样嘅题目系讲过嘅。咁但系因为呢一排咧，即系我又觉得咪可能系突然间个天气又转翻凉少少啦。咁我可能就系需要有一啲嘢令到你更加感到就系、哇，凄风冷雨之下嘅话都有疗愈嘅感觉。所以就系一首令你疗愈嘅歌曲。 正 十一。点后我哋就呢一个环节啦， 系 十二点今日都有呢一个古灵精怪啊，留意留意呢、這个时候送， 我今日听 送俾大家呢个环节。网上情，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有一个人有一日同上帝讲，上帝。我想问，点解今日你要俾咁多唔好嘅事情喺我身上发生？上帝就问：你讲嘅系咩事啊？嗱，第一，我唔知醒，迟咗出门口，系啊。第二，我车挞咗好耐，先可以挞得着，系啊。仲有啊，翻屋企嘅途中，我要接一个电话，点知个手机唔知点解嗰阵时候 short 咗，接唔到。上帝话：我知啊。仲有啊，结束我手上嘅事情，当我翻到屋企，啱啱要用嗰个足部按摩机放松下自己嘅时候咧，开唔到、啊。我今日冇一样嘢顺心顺意，点解要咁样呢？上帝就话俾佢听啦，嗱，今日朝头早有个死神喺你个床边，我派咗我的天使去同佢战斗，后来于是咪俾你瞓耐啲咯。你架车摊唔着，因为今日喺马路上边有一个饮醉酒嘅司机。如果你摊得着架车喺嗰个时候出去，你哋就会撞车噶啦。我只系为咗保护你。仲有你嘅手机啱啱点解接收唔到呢？因为有个人要透过电话去呃你钱，我唔想你受到佢欺骗，所以当时你嘅电话咪接唔通。仲有嗰个足部按摩机有一个瑕疵。如果你真的开得到，那晚可能你家就会跳电，而且你都会受伤，因为那部机会漏电，我不想你有生命的危险。哦，那即是原来我怪错了你，真是对不住啊。上帝就说了，请你学着信任，好的坏的事情在你一生中它的发生都是有原因。不要怀疑你的每一日，无论是好事情坏事情，其实佢嘅安排都系为咗未来更加好嘅发生。人生有顺境，有逆境，有好事情，有坏事情，请学会多啲感恩，少啲埋怨。无论人生发啲咩事，都系要学习。我哋要克服佢，学习去挑战，学习去接受，学习去思考。柳暗花明又一村，漫步人生路，好嘅坏嘅，我哋都要学习点样去面对，点样去学习。 在你身边，路虽远未疲倦，伴你漫行一段接一段，越过高峰，另一方却又见目标。 邓丽君《漫步人生路》， 拖住手一起行咧。 我让嗰个幸运俾阿李丽蕊，你拖佢啊。佢系拖住手行。 漫步人生路、啊， 我让个 quota 俾你拖佢啊，系啊。 好啊，我想拖住佢只脚，拖佢后腿。 唔系你咁讲好啊，起码我预咗你拖我后腿嘛，好过我谂住拖你嘅时候你拖我后腿，然后我就向前冲。 啊，马老师头先，马老师头先咧，佢听人网上情况有感而发， 系、 嗯、 啊， 你讲啊，老师，阿老师你 系啊，讲到十一点俾你。愿闻 其详， 我真系觉得咧，有啲嘢咧，当你以为唔好嘅时候咧，其实系好好。你头先一路听讲嗰个网上情嘅时候咧，我就谂起。我过去曾经有几年咧，真系咁，我觉得系都几辛苦嘅，系啊，又低调又成。我都话试过有一年就跌断咗条肋骨，然后个、 啊、其实我都明肋骨点会跌断嘅。 我喺屋企冲凉啊，冲凉啊，一落喺个浴缸边，哇， 掹到 系 嘛？ 系啊，断咗、嗯，然后年龄之后，我系行下街就扑。咁然後嗰個膊頭嗰條骨又斷咗，哇！嗰兩年咧，即 係鬼上身。 其實你啲骨質咁疏鬆嘅、嗯，你咪應該 我問過人啦，個醫生鬧我啊！你係女人咩咁樣樣啊？骨質疏鬆嗰時咧，我曾經有諗過，哇！點解即係個老天爺點解要咁樣樣咧？肉體上又痛、嗯，因為最慘咧，肋骨斷咗咧，佢我話你點、啊、 呼吸痛係嘛？ 冇得醫啊！我哋自己翻屋企啦。冇嘢扎，系啊，冇嘢扎，冇嘢成啊，变咗 个肋骨裂咗啊！ 吓，你又试过？ 你点解啊？ 嗰次大佬你系嚟救我噶，你唔记得？我跌咗落街啊！ 哦，记得嘅， 系啊， 佢喺二楼，系咪二楼？我记得， 冇错，村屋嘅二楼晒衫，点不知咧晒衫嗰条绳断咗。 其实呢个系好大嘅，好大嘅危险嚟嘅，呢个系好大嘅危险。好彩你二楼添咋。 嗯， 如果你二十楼，你而家上面望住我哋噶啦， 系啊，冇错啊。 不过佢又唔好彩，我记得佢话俾我听咧，佢跌咗落啲杂物度啊。 冇错，唔系其实个医生就系话好彩我有一啲杂物借一借力。佢话若果唔系嘅话，你个头跌落地嘅话咧，又系睇下你点跌法。 我记得你话系嗰啲咩烂单车啊，即系人哋摆喺度嗰啲，即系总之 烂单车啊，床 哇，好危险啊！嗰啲烂单车啲铁嚟，大佬。嗱，嗰次我条隻手断咗咧，就瞓咗医院两日。其实咧嗰两日咧，我自己又觉得系都俾咗个机会我可以即系瞓喺张床嗰度谂下嘢啊， 冷静下 系真系啊。同埋咧，因为我跌得太多次啦，只脚好易跣。咁啊，从此而家咧，好似今日咁啦，其实毛毛雨啫，我都攞把遮扶住嚟行。因为我自己觉得咧，年纪越嚟越大咧，如果我下一次真系即系单脚再跌咧，唔知咩事噶啦。可能就我要退让翻个位出嚟俾你哋嘅，所以即系咁讲，系可能个老天提我，喂嗱，老友小心啲咯，咁样样咯，即系我 行慢啲咯， 系啦，行慢啲啦，系啊，你估你好细咩咁样样？ 系咯，今次系跌大嗰只脚，下次跌你短嗰只脚，你死！ 哇，你好痛！你好痛、啊！你读得你咁紧要，我得罪你。 唔紧要，第三只脚我帮你斗住。 喂，你唔好掂缩手， 大细脚一齐断你就死啦！真系，唉， 哇！你真系，我真系得罪你乜嘢嘢啊？ 唔系，有温题啫，正所谓温馨题。 知道。 喂，其实呢啲嘢个个都会发生。我有一日啊，落去停车场，因为落紧雨啊，喺我屋企嘅停车场，因为我basement 第二层。我几乎喺一楼跣到落二楼， 哇！ 因为咧，因为个个真系把遮落去，嗰啲楼梯咪滴满水嘅， 系啊， 嗰啲楼梯系跣到不得了， 系啊，所以真系扶到实，因为你一跌咧个尾龙骨好紧要， 因为嗰度六七级噶，即系每一层有六七， 我知啊， 我一跣就由呢一层，几乎啵啵啵啵上到落去，好彩我临尾咧一掹掹嗰个铁。 支啊，即係嗰個扶手，我先冇，我冇飛落去，個個都會發生啦，睇穩你啲腳咯，係啊， 知道收到。 系啦，系好啦，十一点钟之后我哋有呢一个嘅疗愈的歌。真系，今日我好奇怪，我拣呢个，我自己觉得好奇怪。 点解？ 因为我今日拣嘅歌全部都系啲创伤歌嚟。后来我就谂啦， 我听到你话创伤歌， 創 我都以为系，我以为你嘅辣嘅词创伤。 唔系咯，点解你拣啲创伤歌啊，大佬？ 唔系创伤， 而家系朝头早十一点，唔系夜晚十一点。 创伤。后来我回心一谂，可能痛过之后咧， 系啊， 就会痊愈噶啦。 冇错冇错。 先咧，十一点新闻报告。 负责人有关大陆所谓对台军事打压同埋外交胁迫嘅言论时话，呢番言论继续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夹带两国论私货，进一步暴露咗民进党当局推卸破坏台海和平稳定责任、持续谋独挑衅嘅本性。朱凤莲重申，只有承认九二共识，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先能够回到和平发展嘅正确轨道上，别无其他途径。南韓後任總統尹錫月今個星期將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通電話。南韓後任總統發言人金恩惠表示，北韓今年以來進行十幾次武力示威，又暗示將破壞暫停核試同試射洲際彈道導彈的承諾，加劇朝鮮半島緊張局勢。在这个情况下，韩中双方有必要就亚太和半岛问题紧密沟通，并探讨双边关系未来发展方向，所以双方推进今次通话事宜。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雨带覆盖广东，预测本港密云间中有雨，早上天气清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日间骤雨逐渐减少。星期六潮湿有雾，下周初天气再度不稳定。现时气温是十八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141点，跌12点，成交金额62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50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69点，跌13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8.6跌10.4，阿里巴巴116.4跌个二，中移动56.5升2.15，美团系154.3跌个九，药明生物68.9升3.6，友邦保险83.65升4毫，融创中国5.67跌3.3，盈富基金是22.32冇升跌，小米集团14.78冇升跌，京东集团250.8跌个二。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25，英镑10.324，瑞士法郎8.401，澳元5.863，加元6.227，新西兰元5.449，欧元是8.5982，每百日元兑港元6.45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1.452。日经平均指数报27,727点，跌312点。港金报18,180元，升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1.8美元，卖出1,942.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多唔多 fans 留言啊，讲俾我哋知道究竟佢哋嗰啲疗愈歌曲。 因为我啱啱先开呢个 post 啊，咁所以咧就而家咧都有嘅，咁我可以讲俾大家听啦吓，咁啊到底留咗言嘅，我记得有一个咧就活得比你好，咁亦都有人提议咧就曾航生一首叫无悔今生吓，咁啊每个人个解读都唔同嘅，有 Danny 嘅叶丹人嘅边缘回望啦，容祖儿嘅流沙啦，谭咏麟嘅知心当玩偶啦咁样，咁就唔好 question 点解你拣呢个歌嘅，其实我谂每一个人疗愈嘅方法都唔同，正如咧我今日我拣嘅歌咧，其实我自己谂翻咧都系啲唔开心嘅歌曲，但系咧有阵时咧，当你将一种唔开心嘅情绪推到极致时候咧，等于你唔开心，你喊咗咁样，喊嗰阵系好唔开心嘅，喊完之后咧，或者 爽晒， 就会有一种好似重生嘅感觉。唔知你两位同唔同意？ 同意啊，绝对同 意 啊！ 我觉得嗰个感觉就系似系你好急、好急、好急，跟住你冲咗个厕所，就跟住劈，跟住即系放晒啲嘢出嚟， 好肉酸。 系啊，唔知系咪近得嗰啲衰人多咧？ 佢头先个表情好不屑啊！佢头先个表情 好。我个闷夹夹就去咗，由悲伤喊爆，跟住有人话去厕所，唉、哎，真系大。 你唔觉得个感觉系有啲相似嘅咩？ 嗯， 跟住你就劈咁样将嗰啲嘢全部咧都劈晒， 系嘅，系嘅，系 舒服咯， 系。 你唔使 解脱啊，好似解脱咁。 咁咧我自己拣嘅歌曲呢一首歌曲咧，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而家都唔係好諗得翻嗰陣時係點解會俾個歌詞觸動，但呢首歌真係好好聽，同埋咧，嗰種描寫咧就係有啲似其實而家疫情底下咧，大家邊度都去唔到啦，或者係好多時間留喺屋企啦，咁變咗就可能屋企嘅。一台一木啊，或者变成好似你嘅朋友咁、因为你日日淨係对住佢哋。咁呢首歌好得意，佢就将一啲乐器呢即係好似人物化咗佢咁样。即係呢啲乐器呢好似陪伴住我整天。 大佬呢首歌系咪同女人有关㗎？ 係。 真係啊，我真係好了解你。 好。周杰伦安静。 剩下钢琴陪我弹了一天，学着 周杰伦嘅安静吓，一首我唔敢骚扰嘅歌曲真系太好听啦。好啦， 系啊，嗯、我都听到你喺度唱啊， 嗯、太好听啦呢、這个。 我听就系、是、我听到大佬喺度唱禁不住系咪？ 禁不住。 到我介绍咯噃，咁咧就嗱、我有一段时间咧就都几幸福。唔係幾幸運嘅，就話喺啲商場嗰度咧，成日要幫一啲咧，即係喺外邊嗰度嚟香港咧宣傳佢哋嘅唱片嘅朋友咧，就做啲簽唱會。 嗯， 咁有一次咧，就有一隊來自咧就係、是、台灣地區嘅樂隊咧，佢哋要做一個簽唱會。之前我係完全唔識佢哋嘅嚇。嗱、 嗯， 咁其實每一次咧，我哋要做呢啲簽唱會之前咧，都一定係會同嗰啲即係歌手又好，樂隊又好嘅話，你 溝通 啊嘛。 嗯，冇錯。 係啦， 傾下偈，了解 下。我會問你乜嘢啊？咁、你會即將答啲乜嘢啊？問幾多題啊？咁嘅。點解知嗰次特別咧？就係、是、有經理人出嚟同我 briefing， 跟住咧佢一嚟就同我講：李老師，你好。今天我们的主音心情不好，你就话不要太多啦。咁我讲喎，咁我就觉得就吓、主音心情唔好，咁佢就话叫你咧就唔好同佢讲咁多嘢，总之你俾佢唱啦咁、 嗯。 你又会两个感觉，第一就觉得喂，你搵我嚟做 MC， 你叫我冇同佢讲嘢，咁佢觉得就好奇怪啊，系、嘛、另外一样嘢，我就觉得喂咩事啊，即系使唔使咁啊，心情唔好，但你今日嚟做签唱会宣传你自己、 工作嚟噶嘛，系咪先？ 系啦，咁其实咧就当佢一出嚟真系去唱呢一首歌嘅时候咧。我被佢嘅唱功啦，被佢呢一首歌曲打动啦，咁我就会讲一个就系，其实有时都明白嘅，作为一啲从事可能系娱乐事业或者系艺术工作嘅朋友嘅话，佢总会有少少脾气嘅，系啊，但系当佢一做嘢嘅时候，佢嘅魅力又或者系佢嘅作品系会令到你心服口服咯。我要介绍嘅就系苏打绿嘅呢一首《无与伦比的美丽》。 OK， 好，送俾大家呢一首歌曲就系苏打绿的《无与伦比的美丽》。 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嘿呀嘿呀，我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 十一点二十五分啊，听阿苏打落嘅呢一首歌，都一个好好嘅推荐吓，多谢晒， 多谢 多谢多谢， 多谢依依。 我想可以，诶，对唔住，我仲可以讲少少嘅。呢一首歌咧，其实咧，我系同我哋嘅编导咧，阿欣欣咧系合唱过噶。 哦 ，OK， 系啊，同埋佢就系因为嗰次咧，同佢一齐唱呢一首歌嘅时候咧，我先至发觉佢哋原来佢唱歌系咁好听，同埋佢弹嘅吉他系咁好嘅，但我唱都好难听。 阿李婆啊，李婆，点解你唔同阿强叔唱嘅？我哋依个阿。佢个乐队叫二打六啊，同阿苏打六咧系差唔多啊，争一个字啊，叫二打六啊。 就因为二打六咧，我就唔敢邀请啊，要同我唱啦，同我性格先啦。好，跟住落嚟咧，我嘅疗愈歌咧，呢、這、一个就系、是、响我嗰阵时，我真系啱啱三十岁出头嘅时候咧，我第一次由广告公司决定辞职。全身而退，然后自己搞一间小小广告公司嘅时候咧，因为嗰时仲系自己住西贡，同阿方佢已经走咗啦。咁啲同事好中意我屋企玩嘅，而今日我要走啦，咁佢哋话：，诶、哎，去我屋企嗰度玩花一日啦，咁样样。星期五晚 玩咩？招呼你啊？ 我招呼佢哋啊。 佢西贡，即系佢就嚟唔住嗰度啦。 又冇做啦。咁佢哋话好唔舍得，因为嗰时大家好玩得好开心嘅。 啊，我加一句啫。你慢慢利用你嘅时间，我哋搭半先播，好冇？ 可以， 我唔想你咁赶，同埋我唔想 cut 短只歌。 系， 你讲你搭半 好嗱，因为嗰时咧，我哋又佢哋又中意去我屋企玩啊，咁我一个人又冇乜嘢。 佢哋包括乜嘢？ 同事 有几多个？一个女同事。其实你讲得一个女同事啫嘛，系咪嚟嚟去就系、 是？你其实可唔可以好似 阿 Doreen 啊嘛？我知道你个同事。 我从来冇讲过。 啊、你一个女同事叫 Doreen 啊嘛？你 冇呢个人。喺我名册冇呢个人， 堕链佢点会识你同事啊？傻啊！ 即刻有个堕字咯，即系话你走啦，你唔好做， 我唔做堕落人， 系啦。 OK， 好，继续。 咁佢哋， 佢你识嗰啲应该系大链啊 我行开先，我唔知道，我冇参与。哎呀， 喂啊！ 马老师，马老师，马老师，佢两眼反白。喂，有冇 C P U 啊？喂，佢心外压，心外压。 冇事啊 嘛。 心外压，自己心外压。 O K O K。 咁佢哋就真系好唔舍得，因为大家嗰时都系后生仔女嚟嘅。我嗰时卅岁头，咁佢哋都系廿零啊，廿到问啊。因为喺嗰间公司， 啲细节可唔可以跳咗佢？ 哦，即刻跳。然后嗰一晚，佢哋嚟喺度玩啦。跟住又唱歌啊，因为嗰时有个好大嘅嗰啲 卡拉 OK 卡拉 OK 机喺度玩。边个 去你屋企玩啊？ 同事系啦， 头先咪讲咗咯。 十松啲歌咧，即系有男有女啦，入唔紧要啦，有佢啦。咁就去到哇，我记得三四点，我真系好攰。我话嗱，你继续玩，我入去瞓啦，我真系。 你拉唔拉 Doreen？ 冇， 你眼瞓啦，你一入嚟。 拉，你头先个拉字系动词定系乜嘢？ 你同你啲同事讲话，你哋喺厅玩，我哋入 各自有各自各玩，你哋继续打啦啊！ 哇，你哋根本老啲， 唔系咩？咁样好听啲喎，你个古仔。 O K， 有呢啲情节啊。咁我话嗱，你哋喺出边玩，我自己一个人入去瞓。不过我唔会锁门，你哋有咩事敲我门啊？啊，好啊，好啊，好啊。咁我就如常又去瞓啦。其实咧，我有谂过锁住栋门嘅，因为我觉得咧唔锁门好似好。 阿李丽蕊啊，如果我哋由佢讲咧，可能李志刚都唔使做。我话俾你听， 喂都好、啊。 佢而家都未发展到嗰个重点，佢而家先讲个前言，讲咗成五分钟啦。唉、哎，算啦，嗱，我哋唞下先，我哋答半新闻啊，因为我惊唔够时间啊，系啊，我睇怕我哋今日都播唔到第二只我哋嘅疗愈歌曲。佢个古仔真系长到长过 天长地久， 唉、哎，天长地久啊，真系。好啦，我先咧十一点半新闻啦、财经啦、消息翻嚟，继续仍然会有我哋嘅风骚浮人嘅爱好系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寻日围封彩虹村，催琼楼强检， 1114人接受检测，发现43宗阳性检测个案和14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希望文凭试可以如期开考，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说正是研究特别考场的安排，方向是优先考虑密切接触者考生考试，因为他们风险较低。杨润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考虑因素是不可以影响其他考生，不能够令监考的健康受威胁，或者对疫情风险有影响。局方正是审视隔离中心是不是可以安排考生独立考试，同一时间可容纳几多人，怎样闭环式将考生送去隔离中心应考等。至于会不会做到确诊者亦都可以应考，杨润雄说过往都没有有关安排，要考虑防疫风险。他又说未能够考试的考生，考评局有专业的机制评估成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津贴小学议会主席胡艳芬表示，在这个特别假期，很多学校安排外展队或者疫苗接种车方便接种，很多小朋友接种了第一针，由于第二针需要有时间距离，认为四月复课之后短时间内未必做到两针九成接种率。他说不会因为接种率去催逼家长安排子女打针，只会从健康和保障学生角度作强烈鼓励，最终接种权都在家长。至于达到九成学生接种可申请恢复全日面授课，学校需要重新检视能不能够做到才至申请全日课。教联会理事思博幼稚园校长蔡丽芳表示，复课之后的一般半日班，当教职员已经接种疫苗，三岁以上亦都可以打针，只要确保他们戴好口罩和不在学校进食，风险相对以往低。中国东方航空客机坠毁事故，当局将会使用专业仪器并扩大搜索范围，全力寻找第二个黑盒。国家民航事故调查中心主任说，调查组正是组织技术力量搜寻另一部记录器，计划使用专业物探设备，是对事故现场地面以下区域实施探测，同时会以主要撞击点为中心，扩大搜索半径范围，展开拉网式搜寻。客机其中一个记录驾驶舱语音的黑盒已经在寻日寻回，送往北京复修解码。与此同时，对于客机坠毁事故本身，调查组正是按程序全面开展调查工作，对事发现场进行勘查。另外，美国运输部长布蒂吉格说，中国民航局已经邀请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参与调查客机坠毁事故。运输安全委员会说，正是同中方解决旅行签证和新冠隔离要求的限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密云间中有雨，朝早天气清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日间骤雨逐渐减少。星期六潮湿有雾，下周初天气再度不稳定。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170点，系升16点，总成交金额70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53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99点，跌10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7.6，跌11.4；阿里巴巴116.8，跌8毫；中国移动56.5毫半，升2.2。美团154.3，跌1.9；

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逢凶快活人。 爱好系列， 今日加播长篇爱情故事，主讲二打六。 瑞瑞喺咪度？ 喺度啦，冇走过。 咁我要听到你把声先安乐噶嘛。 好 嗱， 话说阿 Doreen 咧同阿马少强咧就喺个故事入咗房啦。 哇，点解会咁样讲法？ 你唔系谂住再 讲 多次 系嘛？咁点啊？快啲讲啦。 OK， 咁我自己瞓啦。咁我就冇锁门嘅。咁 其实锁唔锁门呢样嘢关唔关股市事嘅？ 关。 OK， 因为夜啲有人入嚟啊嘛。 哦， 我真系有谂过。哦、我想问你，你哋会唔会锁门咧？ 会。 点解啊？我未必会。咪因为出面嗰啲系你嘅朋友嚟啫嘛。 系啊，我就系一个咁谂。 佢哋会入错房门噶嘛？ 点解 会啊？ 玩啊嘛，点解唔会啊？ 厕所得一个啫嘛， 我会锁啊，我会锁啊。 哦、即系你自己 女仔同男仔，系啦，我就唔会咯。 我真系唔会，我谂有一刻谂过锁定唔锁，因为我都同佢哋讲，你哋有咩需要你就敲门入。 但 系 我奇怪，你自己去瞓觉，跟住叫班朋友出边继 续玩啊？佢哋话冇所谓啊。 点解你唔散咗佢哋 band 咧？ 佢哋唔肯走啊！ 哦， 唔肯走啊！即系觉得嚟 继续 cam 咁样样，然后 唔系因为你住得远咧，系有呢个情况嘅。 系啊， 系啊，因为其实对于佢哋嚟讲嘅话，佢已经千山万水嚟到，我系要玩到烂。 系啊，佢哋真系咁样样啊！嗰班年青人系都唔走，我话咁我真系唔顶唔顺啦，我要瞓觉。然后我攞咗一扎被，仅有嘅被，即系啲毛巾被啊，唔知乜。点 解要攞一扎？你一个人点解攞一扎被啊？ 佢出边有一班人喺度啊嘛。 我攞俾佢哋。 系啦，如果你系边个瞓啊，咁就 好冻嘅咩？嗰时候 西贡啊，佢夜晚一定冻，一定凉。 夏天西贡都好冻， 系冻噶，冻噶，冻噶。同埋因为夏天又开咗个冷气，轰轰声出边，咁我就我瞓啦。夜晚冇几耐，突然间焗，有人敲门。我瞓到半梦半醒，然后 因 为有位女士入嚟，真系有位女士入嚟，哭跳咗我张床度， 哇 冻冰冰，因为我嗰时咧，你听我讲埋先， 开心，其实系你发梦，系咪你发梦啊？ 系事实嚟， 点会有人想跳落你张被窦里边啊？ 因为佢话俾我听， 湿晒系嘛？ 冇湿， 点解张床湿晒？ 系咯。 有 冇发 梦啊？ 哦， 唔系发梦，但我嗰时向咗墙嘅，佢就话我好冻，我可唔可以喺一度瞓？我话唔系咁好咧。跟住佢话，因为佢揽住我喺我背脊揽住，因为我就觉得哇，佢真系冻冰冰。 点解？ 故事可信性好低。 点解你会尖叫嘅？ 因为我好入戏啊！你明唔明啊？ 你当你自己系边个啊？而家？ 我唔系，我当我自己又睇紧一套戏。如果有一个男主角系咁嘅样，但系有一个跳上去揽住佢，我即刻想离场。 会唔会觉得？ 梗系会啦， 唔好唔好，收埋把刀先，收埋把刀先。 你想都容易接受啲，你谂下夏威夷咪接受啲咯，系咪 ？OK， 唔系跟住佢好冻， 唔好咁挂夏威夷 系。系啦，佢啲手脚真系冻冰冰嘅。咁我话唔系几好喎，出边咁多，佢哋又未瞓。跟住我话不如咁啊，你陪我听一首歌啊，咁我就出去啦。咁然后佢 咩啊？你出去，即系你出翻去。 佢出翻去，即系佢话你俾我暖一下，听一首歌。听完之后佢会出翻去，咁就系一首我阵间想听嘅歌啦。咁因为点解会拣呢首歌呢？原来我后来咧，我发觉咧，好多人咧，即系喺个人生过程咧，总有好多女仔喺你面前点样嘅。我亦都可能会响人 梗系啦，你咁风流倜傥，梗系多女仔对住你染样。 你唔好同我讲呢啲话啦。咁然后 鬼都系染样噶啦， 冇嘢啦，去歌唔 该，去歌。 呢个咧歌名叫《骗人知己》。是不是骗人知己啊？即是坤人啊，是吧？骗人知己。 是。 一齐睇。 时光飘过，回头又见，长日细数别时情，还幸有爱不减半点，一声两声总也是心声，谁可想到谁能预算，其实你对我痴情，藏在暗里已多年，在这天终于要说一句。 不忍跟你绝情，我匆匆的再喝一杯，没法清醒作决定。哦，难怪曾劝出不能成为知己的，怎么可能相恋？这晚我认真听见，而我和你已经能成为知己。仍未变，最终双方都唤醒，到那一天将必听到知己笑声。 情人知己，马老师嘅推荐歌曲，我头先真系几乎以为咧，即安剧都唔使播啊！真系今日啊，好长嘅古仔。好啦，剩翻十分钟嘅啫，咁啊， 两位啊，系两位。 以下来呢一首歌曲咧，里边啲歌词咧，唔知点解，有时你真系会因为啲歌词咧，你会套出系自己个现实环境里边。咁啊，头先啊，马老师讲完啊，代表揽住佢啦，咁我就又讲。 我最后悔一样嘢，我讲翻呢句，你知唔知乜嘢啊？我應該第一時間擰翻轉落個面對面，得啦完。 但其實你中唔中意個女仔嘅？ 梗係唔係啦， 唔係好中意， 唔係啦， 因為個樣同你差唔多樣， 似你。 咁唔怪得知， 似大佬。 叫做馬黏黏，但 係 佢叫做墮黏黏 啊。好啦，咁我講好少啦，30秒講完，我唔會太長啦。咁記得嗰陣時咧，有個女朋友咁分手嗰日。其实嗰时都未完全 exactly 讲分手嘅，但都知道， 明白， 都差唔多噶啦，大家都已经态度上，咁我最后一次陪佢行翻屋企，咁我一样好似平时咁样咧，帮佢玩住佢嗰个比较重嘅，即系佢系嗰啲中意玩个好似类似男仔嗰啲夹嗰啲咁嘅嘢，但系佢系翻工用，系啊包包，我帮即系唔系女人嗰啲包包啊，即系如果唔系好似核突咁样，系真系翻工嗰啲公事包，咁我帮佢拎。 套 back 咁啊。系啦系啦，佢唔使啦，咁哇，你俾我拎埋今次啦咁， 哇！ 就记得出你首歌啦。 说留不住你，回去的路有些黑暗，担心让你一个人走。我想是因为我不够温柔，不能分担你的忧愁。如果这样说不出口，就把遗憾放在心中。 陈星嘅呢一首《把悲伤留给自己》， 可不可以？可不可以？ 其实咧，补充少少咧，嗰度虽然系佢屋企啦，但系之前咧，因为我都喺佢嗰度住嘅，即系同居咗一段时间。嗯，所以其實每一次翻屋企咧，我都幫佢拎住佢嗰個即係叫做嘢嘅中意做嘢嘅包包啦。咁所以嗰次就但我喺嗰一次啊，我已經搬走咗噶啦。咁但係我陪埋佢嗰日，我哋拎埋俾我今日拎埋呢次啦。咁就之後就冇再去到啦。啊，咁啊結束咗我今日送俾大家兩首歌曲。 嗯，好啦，喂，讲到我哋今日个系列咧，讲紧疗愈系列啦，唔知点解啊，嗬，我哋都系有一啲就淡淡伤感嘅一啲歌曲嘅，因为可能会唔会觉得嘅就系你系曾经有一啲嘅伤害，你先需要一啲疗愈，疗愈完之后我哋先至会痊愈， 冇错， 嗯，冇错。 所以咧，我觉得人生当中嘅话咧，即系我哋都做咗咁多年人啦，你总会有一啲唔如意嘅时候嘅。咁啊，譬如你有冇试过就系当你觉得你自己尽咗力，但系你唔成功，又或者？有冇试过啊？ 梗系有啦， 系咪？ 有啦，以为好好，原来唔系嗰样嘢嚟 冇錯，咁當你咧就係想得到你想要嘅，但係唔係你需要嘅。 嗯。 又或者當你攰嘅時候，你瞓唔著，你有冇試過？ 有 啦， 經常。 嗯，冇錯，就係當你有啲失落嘅情況嘅時候，竟然有人同你講一句唔緊要，有我。我覺得咧呢一啲咁樣嘅感覺嘅咧係最療愈嘅。我覺得我呢一生當中嘅話，好開心能夠揾到兩位，尤其是係大佬。再加埋就係馬小強， 嗯、 即係有時有好多嘢，我話覺得天大有啲咩事嘅話，唔緊要，有我哋為你撐住。即係等於我哋呢個節目咁樣，有啲乜嘢事發生都唔緊要，有我哋陪住你。所以揀嚟呢一首嘅歌曲係 Coldplay 嘅《Fix You》。 When you try.But you don't succeed. When you get what you want, but not what you need. When you feel so tired, but you can't sleep. Stuck in reverse. And the tears come streaming down your face.When you lose something you can't replace When you love someone but it goes to waste Could it be worse? Lights will 嘅呢一首歌曲《Fix You》，快到中午4点啦，十八度气温，相对湿度87%。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啊，今日多云间中有雨嘅，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嘅。12点新闻、财经、交通消息之后，仲有一个钟头嘅节目。首先一阵间会送俾大家就系古灵精怪，唔好行开啦。 国家民航事故调查中心主任话，调查组正系组织技术力量搜寻另一部记录器，计划使用专业物探测器 对事故现场地面以下区域实施探测，同时会以主要撞击点为中心，扩大搜索半径范围，展开拉网式搜寻。客机其中一个记录驾驶舱语音的黑盒已经在寻日寻回，送往北京复修解码。与此同时，对于客机坠毁事故本身，调查组正是按程序全面开展调查工作，对事发现场进行勘查。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雨带覆盖广东。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六温暖潮湿，下周初天气清凉，间中有雷雨。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182点，升27点，总成交金额77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3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92点，跌11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6.6，跌12.4；阿里巴巴118.3，升7毫；中国移动56.45，升2.1；药明生物70.7，升5.4；美团155.4，跌8毫；友邦保险83.5，升2.5；融创中国5.64，跌3.6；盈富基金22.38，升6仙；小米集团14.78，冇升跌；安踏体育101.6，升3.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5，英镑10.326，瑞士法郎8.4，澳元5.855，加元6.223，新西兰元5.448，欧元8.5981。每百日元对港元6.4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454。日经平均指数报27,845点，跌194点。港金报18,110元，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9.1美元，卖出1,940.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湾位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排到去七贤道北近芜湖街。在新界，由于受爆水管影响，屯门乡事会路去三圣方向近住友爱村啦，对出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是改道行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大围龙亨村、学心楼、青衣村、怡业楼、东涌裕东苑、向东角、青衣长安村、安海楼、牛池湾平石村、红石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

极于心，软滑间，永远要强身欲望，谁伴谁偷偷的于一刹，偷偷的再接吻。Ooh, and I can't breathe, and I won't breathe.鬼才跑，人生有时就好似一场赛跑，有时你赢，有时你会输。虽然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成为每一个比赛的冠军，但可惜每一场赛事都只可以有一个冠军。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间中学的田径校队的队员阿 Ken。自细他就好喜欢赛跑，对田径项目非常着迷。在大大小小的赛事里面，他已经赢过无数的奖杯奖牌，摆到整间屋都是。每一次当他从评判手里面接过那个亮晶晶的奖牌的时候，那个满足感好像征服了全世界的英雄。虽然赢了之后那种满足感慢慢就会消失，那些奖牌只是他睡房一角从来不会抹亦都不会看的摆设。因为阿 Ken 只是享受成功的一刹那，成功过咗，又追寻下一次。今日喺呢个赛道上边，佢同几个其他准备赛跑嘅健儿摆定姿势，就系听嗰下啪。呢一场比赛佢非常重视，因为旧年佢只系两秒之差输咗个冠军走，令到佢成年都好唔开心。佢练完又练。地狱式训练，希望今年可以攞翻个冠军。他心里边好相信呢个冠军奖杯今年一定系属于他。砰！开跑啦！他好紧张，不停不停，两只脚好似上咗电咁样，走啊走，走啊走。他睇唔到其他嘅对手啦，佢已经遥遥领前啦。等等，为什么有个人可以快过他的呢？他见到前面有个黑影不停跑不停跑，这个男同学跑得这么快的，不得， 我要超前。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再跑快一点，直情个心脏都跑到就来停了，口好干，头好晕，他知道已经是极限了，再跑他分分钟就会跌低的了。可恨的是他望到对方的样子松容不迫，好像汗都没流一滴那样，为什么这么犀利的？这个面容苍白的男同学是哪一班的呢？好像从来没见过他这样的。就来跑到终点了，阿 Ken 追不到他，而这个同学好像半点倦容都没有，为什么这么犀利的？最后抵达终点，阿 Ken 输了。他觉得好不开心，为什么会这样的？我已经跑得很快了，为什么都赢不到他的？就在那个时候，他的死党 David 跑过来，哇，犀利啊你啊，完全领先啊，全程恭喜你啊。跟住阿 Ken 就话：，唉，有乜用啊？咪又系输咗。跟住 David 就话啦：， 咩啊？你讲咩啊？ 你赢咗啊！我赢咗，系啊！你跑第一啊！你讲乜嘢啊？头先明明都唔系我第一。就喺呢个时候，佢听到嗰个咪喺度嗌：1500米男子个人总决赛冠军李志健阿 Ken。吓，我系冠军。咁头先跑喺我前面嗰个男同学，佢唔系冠军。阿 Ken 不停望，咦，唔见咗嗰个人嘅、啊，唔通佢唔系一个人嚟嘅？唔通佢系一只鬼，所以可以跑得咁快咧？佢而家明白啦，头先原来同佢赛跑嘅，跑喺佢前边嘅，系一只不知名嘅游魂野鬼。阿 Ken 啊，快啲去颁奖台啦，叫紧你个名啊！阿 David 嗌醒咗佢，好好好好。喺同学嘅欢呼声、掌声之中，佢终于攞咗冠军奖杯。然后佢突然间望到球场远远一个角落头。头先跑第一嗰个男同学，翘埋手，用一个冷冰冰嘅笑容刮住佢。阿 Ken 心谂，佢一定喺度咁谂紧，我先系冠军，我可唔可以斗赢佢咧？我可唔可以有一日，我连一只鬼都可以赢？一定得，有志者事竟成。由嗰日开始，阿 Ken 再加强自己嘅训练，希望可以有一日跑赢呢一只鬼。可惜人嘅体力有限，佢每次睇下自己嗰个纪录，哎呀，都系差唔多。有阵时因为练得太攰，仲下跌咗少少添，又慢咗啦。点可以令自己嘅速度再提升呢？为咗赢呢一只鬼，佢日日就喺度谂点样可以赢，点可以跑快啲。有一日，当佢喺街上边行紧嘅时候，心不在焉嘅时候，突然之间听到好大嘅车鼾声。原来有一个大货车突然之间向佢疾驶而嚟，佢好惊，砰一声，唔使半秒啫，就跑咗个对面马路啦。喘咗一口气，佢心谂，原来人喺死亡边缘，就会有一种前所未有嘅爆炸力，奔跑嘅速度就会好快噶啦。我知啦。我知点样可以跑得快啲啦！由佢开始，佢用咗一种新嘅训练方式，一种用生命做赌注嘅方式。佢喺马路上边同嗰啲车斗快，啲车一驶出嚟，佢就跑出马路噶啦。然后喺电光火石之间，砰！嗰啲车就嚟撞到你啦！佢就系趁嗰半秒冲过去。似乎呢个方式好有用。佢嘅成绩果然系好咗好多。好啦，嚟到联校田径赛嘅日子，呢一场比赛。只可胜不可败，佢成个上昼喺马路嗰度做最后嘅练习，佢一定要赢，一定要赢啊！砰！开始赛事，果然嗰只鬼又出现喺赛道上边，大家不停跑，不停跑，不停跑，不停跑，不停跑，好快！ 阿 Ken 已经将其他人远远抛离，但系只有嗰只鬼神情自若咁跑喺前边，好似毫不费力咁样。唔得，我要赢，我要赢！突然间，奇迹出现，佢嘅身体有一种嘅动力，令到佢好似火箭一样向前冲，转眼间就超越对方。最后，终于冲到终点啦！我赢咗啦！我终于赢咗啦！全场嘅同学不停报以热烈嘅欢呼声。呢一种声音对于一个健儿嚟讲太动听啦。然之后，扩音机就喺读啦。1500米男子决赛冠军，系我啊，系我啊！张文忠，吓，张文忠点解唔系我？我明明跑第一噶。然后佢见到嗰、那个张文忠同佢个朋友 David 行上去颁奖台嘅时候，一路喺度讲紧。唉，可惜啦，阿 Ken 唔可以嚟。如果唔系冠军实力佢，跟住 David 好唔开心咁话，冇办法啦，我劝咗你唔好做嗰啲备车嘅训练，马路嗰度跑嚟跑去，几危险先得噶。诶，今次连命都冇埋，真系惨。阿 Ken 望下地下，喺太阳底下，佢冇咗个影，佢冇咗个影啊！Ken 已经唔系一个人，喺赛道上边跑得几快，以后都唔可以攞任何嘅奖杯，因为 我最爱你的笑。偏执急性子，和我个性即使不可说类似，多感恩有幸手牵手放肆，矛盾与了解之间彼此靠倚，从前常自怜屈屈不得志，你张开手给我够心意，让我的人生多点宽恕。点意义，从此天天似初见，一生一世不变，和你每一秒都新鲜。回归开端那一年，看你天真的入面，爱你。再挣扎是信心透支。In times of loneliness, that's when I can see。多感激你没疑心的爱意。You gave me all the trust that's needed in me。从前做自怜屈屈不得志。你的声音使我再开始度过7年的高低起跌。很多小故事，从此天天似初见，一生一世不变，和你每一秒都新鲜。 你每一天，源自第一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公布，已经向中央提出，希望再委派另一批内地中医专家来港，支援香港的抗疫工作。林郑月娥在抗疫记者会说，内地专家提出，特区政府亦都认同，内地应用中医药治疗新冠患者做法适用于香港，亦都建议香港运用好中医药的治疗。林郑月娥说，深信再多一批内地中医专家来港协助，对港抗疫工作有极大帮助。另外，她说目前70岁以上长者接种第一针新冠疫苗的比率为71%，已经接种两针的比率大约是50%，即是仍然有280,000名70岁以上长者未打一针，应用情况极不理想，再次呼吁长者和家人要为长者安排接种疫苗。政府完成多座大厦的围封强制检测行动，其中彩虹村翠琼楼强检，日前114人接受检测，发现43宗阳性检测个案和14宗检测结果不确定的个案。黄大仙东头二村桂东楼，日前063人接受检测，发现48宗阳性检测个案。观塘翠屏北村翠梅楼927人接受检测，发现65宗阳性检测个案和7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政府将会在今个月29号在铜锣湾增设加路连山道短期社区疫苗接种中心，为12岁或以上人士提供伏必泰疫苗接种。网上预约由明天上午9点开始。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有关中心的设立有赖希慎兴业和华茂集团免费提供场地和理工大学护理学院的支持。中心位于加路连山道与礼顿道交界，开放时间是每日上午8点至晚上8点，下午1点半至2点半是清洁时间。除了預約接種之外，中心亦都會派發即日籌俾12歲至17歲青少年同60歲或以上長者，中心會運作至6月底。另外，青衣站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將會在今個月29號開始提供伏必泰疫苗接種，中心亦都會為少量已經預約在那裡接種科興疫苗的人士繼續接種科興，直到下個月21號為止。巴西新增47,376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再多302名患者離世，累計超過2,970,000人染疫，657,998人死亡，超過2,836,000人康復。巴西衛生部宣布，建議全國80歲以上人士完成接種第三劑新冠疫苗4個月之後接種第四劑，其他年齡組別是不是接種第四劑新冠疫苗，今後將會根據需要隨時調整指導建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六温暖潮湿，下周初天气清凉，间中有雷雨。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是但啦， 有 系 唔好是但啦， 唔嘥时唔想嘥时间嚟去讲埋啲咁样嘅废嘢， 冇错。 因为就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啲唔同嘅环节会掉上掉落嘅，系啦。其实你系应该要需要同喺直播室里面嗰一位大哥咧，就大家应该系要好好地去沟通一下。 嗯。 但系头先我哋沟通紧另一啲好重要嘅嘢。 好，喂嗱，真系唔好讲系嘛啦， 唔紧要。 咁咧，不过咁嗱，我而家我想分一分嘅时间落嚟呢个十分钟先到即安剧。第一，有人想听阿李婆跌落街嘅故事。 系啊，我都想听。 第二咧，就一阵间阿马老师咧就补播翻佢第二首嘅歌曲，好冇？不如李婆你讲下先，有啲人好有兴趣。吓、啊，乜你试过跌落街啊？咁样你介唔介意分享下？ 你系咪俾我拣啊？如果系嘅话，我不如觉得咁样咯。播咗佢首歌先，我听日同大家分享我跌落街嘅故事啊。 好好好，都可以嘅。好啦，咁你介绍下你嘅首歌。 Okay, 我呢首歌咧就系叫做《再回首》。咁我点解会谂呢首歌咧？就系、是、因为寻日我因为呢个疗愈嘅歌嘅时候咧，我将自己嘅人生倒带啊。我发觉咧，我过去咧， 有冇食带啊？咁样 啱啱食咗，我啱。你真系听到啲？我 食咗少少， 系啊，通常我哋会食带噶嘛。如果你以前仲有啲咩， 系啊，同埋我因为录嘅时候真系咬一下，我发觉咧，我其实最有一个几大嘅挫折咧，就系喺2001年嗰时咧，因为入咗 IG 行嘅，但系亦都系因为遇到911呢件事啊，所有嘅嘢冧晒，然后咧2001年咧，我就俾公司咧正式辞退啊。叫 lay off， 因为嗰时咧，我第一次自己拥有一个玻璃透顶嘅一个办公室仔，嗰阵时好兴cyber，我觉得由天堂跌咗落地狱。咁啊，当然啦，过去另外嗰啲年都不断有呢咁嘅事发生，但我自己觉得每咧，从嗰件事之后咧，我亦都真系预咗，总有机会咧，我又唔知点解又会跌翻落嚟啦。但我每次听呢首歌嘅时候咧，我都会觉得有时久唔久，我哋要拧翻转头睇翻。正如大佬揸车，你都会有时久唔久望下到后镜，睇下后边有啲咩环境。喺呢度咧，我真系想同大家讲，如果你呢一刻你被公司辞退，又或者诸如此类面对唔开心嘅嘢咧，我觉得可以大家即系重拾信心，然后再回带，睇下自己有冇自己可以做得更好嘅地方。 其实呢样嘢咧，即系唔系就大家啦，即系不过呢样嘢，即系任何人都可能有机会遇上，即系叫失业或者即系失去自己喜欢嘅工作。不过咧，其实呢样嘢讲就容易啦，即系嗰种叫放下啊，点样？不过要真系从嗰个困局之中或者从个低谷中爬出嚟咧，真系要好大嘅决心。唔知阿 Sarah 有冇试过咧？ 我梗系试过啦，我梗系试过啦。但你嗰段时间，你系要好好地咁样趁嗰段时间休养生息。 系啊， 真系噶， 真系同意啊。 当你喺嗰段时间，你准备好自己嘅时候咧，其实我觉得系个天要俾你一个休息嘅时间，等你可以再重新同自己再清洗一次。咁跟住你准备好嘅时候咧，嗰啲机会就会嚟噶啦，嗰啲人就会出现噶啦，好奇怪噶。吸引力法则， 同埋咧喺你等紧嘅时候咧，我觉得唔好净系坐喺度等咯，即系你都要谂下有啲乜嘢其他你可以做到嘅嘢，或者啲新嘅路向，可唔可以试下咧吓？我今日我唔食苹果，我食橙得唔得咧？唔食橙，我食梨得唔得？即系唔好净系坐喺度等你以为会到嘅机会咯。如果佢永远唔嚟，咁你点算咧？咪嘥晒啲时间坐喺度等咯。 系啊，一定唔可以等，你一定要喺嗰段时间，就算哪怕是要keep 好自己嘅身体啊，或者系学啲嘢啊，呢一个都系一个准备功夫。 系啊，睇书啊，睇戏都可以，希望大家一齐度过呢段时间。 你有冇谂过，其实你点解会俾人哋 lay off？ 会唔会因为你太 lay back？ 李丽睿啊， 咩事啊？马小都， 你出门口小心落雨行雷。 你仲好讲，头先你唔打电话俾我，你真系不知所谓。我哋头先先喺度讲紧嘅就系话，我哋将嗰啲时间调一调，惊你第三首歌准备好，但系你播唔到，即系好似你有一嚿嘢，但系你按唔到出嚟一样，系咪先？ 专登俾个时间你啊！ 系啊，大佬专登俾个时间你，等你播埋第三首歌，你竟然唔打电话俾我，岂有此理！ 你依家爽唔爽啊？ 好开心啊！ 你使唔使咁嗌啊？ 喂，正式介绍呢个歌 《再回首》。 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荆棘密布，今夜不会再有难舍你旧梦，曾经与你有的梦，今后要向谁诉说？再回首，背影已远走，再回首，泪眼朦胧，留下你的祝福，寒夜温暖我，不管明天要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谢晒马老师嘅推介，好好听嘅一首歌曲。同呢一个彭唱爱都系好听嘅。 系啊，我两首都中意嘅。 嗯，冇错啦。好啦，咁嘅时间咧就仲有十二分钟到晏昼一点钟。咁首先咧就阿李婆啊，而家我哋读嗰啲特别资讯咧，就当然麻烦阿马老师啦，因为佢坐喺直播室啦嘛。咁听听佢读下日来呢段特别嘅资讯啦。 好，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嘅公告。天水围天佑苑佑宁阁嘅居民，如果能够出示呢个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咧，就可以由指定嘅出口离开噶啦。 好有性格，读得非常好听吓， 系啦， 以后都交俾你读啦吓。OK， 好， 我问一下经理人先。 嗯，好好好，你个经理人唔系走咗啦咩？哦，仲帮紧你嘅，哇，真系帮紧你，帮紧你，好犀利啊！ 佢个银仔啊嘛，银姐个仔啊。 好啦，呢个时候要送上即安剧，咁我哋听日喺风骚飞人再见大家，好唔好？ 拜拜，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喂，系都系我先啦，我比你早考到个牌嘅 ，Auton。 喂，我迟你一个月考到嘅啫，况且我高分嘅你噃。 车关咩高分事啫？考到就考到噶啦，信我啦，话晒我年资都多过你啊，阿头一定会比我先嘅咧。 俾咩你先呢？莫莉？今日啊，我哋要用搬土机啊嘛，我同莫莉讲紧啊，阿头会俾我哋边个去做？ 啊，系 ，Auton 同莫莉，你哋两个都考到搬土机牌，合资格操作呢类负荷物移动机械啊吓。 梗系啦，咁辛苦考个牌翻嚟啊，梗系要把握机会用佢啦，唔好嘥啊嘛。 哇，你谂得咁轻松，会唔会忽略咗操作负荷物移动机械嘅潜在危险呢？ 咪系咯，如果使用负荷物移动机械不当啊，可能会造成好多意外噶，例如机身翻侧，连人带车跌落坑，撞伤喺附近做嘢嘅工友，严重啲啊，仲会砸死人啊！ 既然咁危险，咁喺使用嘅时候有啲咩特别嘅安全守则系要留意呢？两位 乜嘢啊？私分兄，你当我考个牌系冇用噶，无端端问我哋有啲乜嘢安全守则要留意？ 其实好多人熟读呢啲安全守则咧，都系为咗应付考试嘅啫。一考完试就乜嘢都唔记得晒，有几出奇啊！所以为咗你哋是但一个，一阵间操作搬土机嘅时候系安全嘅咧，我系有责任确保你哋了解清楚所有嘅潜在危险嘅。 哦，咁通常意外嘅发生原因多数都系因为啲机械保养欠佳，工友对安全措施欠缺认识，又或者系操作员唔合资格等等。 点会有人唔合资格都去操作呢啲负荷物移动机械噶？咁大胆嘅咩？不过法例唔系规定咗操作呢啲负荷物移动机械嘅人士一定要系年满18岁，同埋必须要接受过由劳工处认可嘅训练课程，持有有效嘅证书先至可以用嘅咩？冇人咁够胆啩？ 好难讲啊！呢、这个世界乜嘢人都有嘅。仲有你哋都应该知道有咁多种负荷物移动机械，每种机械嘅操作方法都唔同，所以操作员系需要接受不同嘅训练，考取唔同嘅证书，先至有资格操作所属种类嘅负荷物移动机械嘅。唔好谂住一张证书就搞得掂晒吧。 当然啦，所以我已经报咗操作推土机同埋挖掘机嘅课程，应该年尾就可以考到证书噶啦。 哎呀，柯腾，你想爬我头？等我一阵间都即刻上网报翻个课程先。 嗱，报课程嘅嘢咧，一阵间放工你先谂啦。你而家啊，应该预备好，一阵间有机会操作呢一个搬土机，有啲咩要注意噃？嗱，因为操作任何一类负荷物移动机械之前，又或者途中咧，都有好多嘢要注意嘅。 当然啦，例如事前要确保人车分隔，将工人同埋负荷物移动机械嘅操作区分隔开，然后制定车辆管制同埋车速限制，确保操作员视线无阻。 嗱，咁我问你啦，柯腾，如果操作员嘅视线有阻碍？嘅话应该点解决先？ 吓、啊，喂，你系真唔知定扮唔知噶？定系唔好意思话自己唔知道，之后扮考我，想我话你知啊？ 好明显系考你啦！你谂嘢使唔使咁复杂、啊？我会唔知道你啊？当我个证书假嘅咩？如果操作员嘅视线受阻嘅话，应该派穿合合适嘅个人防护装备嘅信号员发出信号指示。如果有需要嘅话，更加可以设置一啲倒车镜。或者闭路电视、超声波感应装置等等的辅助设备啊嘛，无论如何，操作员坐咗上去架负荷物移动机械上面嘅话，就一定要确保360度都能够睇得清清楚楚，视线无阻嘛。 哦，原来头先你系想考下柯腾嘅，搞到我以为你真系唔识添你。 喂，搞错私分，连你都咁样睇我，你哋啊相信下我嘅实力好唔好啊？我知道有阵时我又讲错嘢啦，做漏嘢咧唔记得嘢啊。不过啊，如果我认真起上嚟啊，吓死你哋啊！ 你话咩就咩啦吓。 即系你唔信我啦，柯腾。 不如两位唔好拗啦，阿莫莉。咁如果工作范围里面有啲危险嘅路题？挖掘工程又或者是坑槽边缘，操作员有啲咩特别嘢需要做呢？ 嗱，私分，如果要喺工作范围嘅话，就要加设围栏同埋警告告示，去提醒其他工友。仲有啊，另外如果要喺架空电线附近工作嘅话，同样都需要加设龙门架同埋警告告示噶。要安排啊地盘交通同埋信号嘅管理，例如提供闪灯或者旗号等等，去俾一啲负荷物移动机械或者其他车辆知道，为工友提供反光衣。同埋啊，制定通讯方法去协助工友啊！ 哇，果然当你认真起嚟，成个人唔同晒，简直快而准啊！ 梗系啦，使乜讲？ 冇话唔信你嘅，其实不过都系问清楚咁解嘅啫。嗱，我唔系借问你咁，我问埋柯腾仔啊。 好啊，好啊，好啊。 柯腾啊，当你咧顺利坐到上架搬土机上面开始工作啦，操作嘅时候又有啲乜嘢系需要注意呢？ 喺驾驶嘅途中啊，操作员必须留喺座位，同埋要扣好安全带。当引擎仍然启动嘅时候咧，绝对唔可以离开啊！ 嗱，即系万一啊吓。开下工，发现有视线受阻的情况，你会点解决啊？ 咁啊，应该揾监工提供指挥信号。如果冇嘅话咧，就应该即刻停止工作，唔好再继续操作机械。 去到呢度，我有嘢要补充喎，就系、是、唔止视线受阻系唔应该操作啊，仲要喺潮湿啦、落雨啦、照明不足或者密闭嘅地方都唔应该操作负荷物移动机械 Orton。 哇，两位真系记得晒嗰啲安全守则，冇话考完个牌就算啊！恭喜恭喜恭喜！ 师芬，嗱，我而家问你啦，你可以细细声同我讲嘅。你觉得一阵间阿头拣我定拣阿 Orton 先？ 最近啊，实不相瞒，阿头系会拣我嘅。 点解？ 因为今日啊，就并非用搬土机，而系用部挖掘机。两位都是没有证书的，那么怎么操作呢？ 搞错啊，你不早点讲，那我们刚才做什么要在这里答问题？ 不是 咯，当温故知新这样都挺好啊，不错啊，是吧？不讲了，我就准备开工了，拜拜。 操作负荷物移动机械安全守则一定要做足。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的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或者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顺畅。